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阴，西部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天气，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北京阴，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明天白天云量较多，扩散条件不利，大家应该减少户外活动时间。明天夜间可能会出现小雪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这个身材问题，因为身材问题不仅仅关乎着我们的形象，同时也和很多的健康问题相关。今天的健康投资家，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认识这个关于健身的创业者。 把健身房穿在身上，随时随地可以健身，通过可穿戴设备刺激肌肉，让懒人也能拥有一身肌肉。可穿戴设备风起云涌，黑科技概念层出不穷，如何才能避免雾里看花，做出正确的投资选择？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到步长家族办公室投资经理孙伟萌， WEM Fitness 创始人吕天宇，与您聊一聊健身黑科技穿在身上的健身房。 通过刚才的一小段录音介绍，我们了解了一下，今天我们会和大家聊的这个创业项目呢，和健身是有关系，但是和普通我们所传统意义上了解的健身，它又有区别。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伙一起聊一聊这样的一个健身项目。首先呢，要欢迎步长家族办公室投资经理孙伟萌。伟萌你好，欢迎您来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伟萌，来自步长家族办公室。 嗯，好，还有 WEM Fitness 的创始人吕天宇，天宇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好，我是吕天宇，来自 WEM Fitness。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自小麦，也欢迎小麦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会和三位一起跟大伙来聊一聊这个健身黑科技穿在身上的健身房。那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和大伙准备了互动问题，如果您答对的话，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价值800元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卡。如果您想要获得体验卡的话，先听一听今天的题目，您知不知道答案？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我们的竞答当中。如果您答对的话，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价值800元的体验卡。我们今天一共会选出2位听众朋友送出这样的体验卡。今天的互动问题也非常的简单，因为答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其实提到。那题目究竟是什么呢？就是 EMS 技术这样的一个技术，究竟最初的时候是运用在哪里？ 这样的一个题目 EMS 跟我们说的这个邮政特快专递不是一个意思是我们今天要和大伙聊到的一个健身黑科技哈。那究竟这样的一个技术是什么，它最早用在哪儿？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三位嘉宾跟大伙一起聊一聊。那互动问题您听好了，这样的一个健身黑科技最初是应用在哪里呢？我们如果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如果您不知道的话，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伙聊到。那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小段录音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 孙伟萌，步长家族办公室投资经理，投资医疗 TMT 行业，曾投资今日头条、高思教育等知名企业。 TMT 是科技媒体通讯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是以三个行业为背景的融合型产业。吕天宇，威姆 Fitness 创始人，曾任史克浪体育总经理助理，曾参与投资血战钢锯岭、战狼二等电影。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聊一聊健身黑科技穿在身上的健身房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其实和健康相关的这些投资项目当中，好像我们说跟健身有关的应该算是门槛最低的一个和健身有关的这样的投资项目，是不是这样韦萌？ 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在医疗健康领域呢，我们比方说一些新药，包括医疗器械乃至一些医疗服务，这些呢它的门槛相对都会比较高一些。那健康领域呢，我们比方说健身，这些跟我们大众消费者比较息息相关的，比方说一些健身房，包括一些互联网的平台服务，包括一些穿戴设备，那它的这个入门门槛相对会比医药方面的会低一些。 这也是大健康范围之内。 对， 然后我们现在最火热的一个健身和我们健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了哈。那我们今天呢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这个健身的黑科技。那是不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邀请天宇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你是怎么接触到的，你怎么了解到这样的健身黑科技的？ 我那会儿是先去我朋友健身房玩，他当时是北京做的比较早的，开了家 EMS 健身房，我去体验一下，练完之后觉得肌肉挺酸痛，而且当时只练了13分钟，觉得不太可能。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自己辞职了，然后准备出来创业。然后我那个时候跟我合伙人一直在聊，当时本来只是想开个健身房，我说我也加盟 EMS 健身房吧。然后后来去买那个设备，后来设备好贵啊，买不起啊。然后当时有聊，然后后来就聊的说，那能不能我们自己去研发这样一个设备呢？因为我们当时看到说现在市场上的产品都是国外的设备，那么想就我们当时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做了一个这样的设备。 也就是说其实最开始你是作为这样的一个设备的使用者， 对， 体验了之后觉得不错。然后呢在自己想要创业的时候就想开一个类似的，但是发现这个设备的采购费用非常非常的贵。于是就自己研发了一个功能和它类似但是价格比它便宜很多的。 对，其实我们功能的话跟他们应该是甚至比他们还要再好一点，我们现在能够做到市场一流，但是说我们的价格因为是自己研发嘛，价格要低一点。因为我刚开始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是扯淡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说练20分钟就相当于两小时的健身效果，我觉得不科学。然后我当时在知乎上面查，知乎说这是骗人的，然后我跑国外的 Quora 上面查，也相对国外的知乎嘛，也说是骗人的，我说哎妈这咋办呀，自己的创业项目就黄了。然后后来呢我觉得说那要不自己去查查学术论文吧，我大概查了10多篇学术论文，学术论文告诉我这东西真的是有效的，而且很早的时候在那个在美国 NASA 宇航局，它是因为那个宇航员他因为一直在太空失重情况下嘛，他肌肉会萎缩，他用这个技术帮助治疗那个宇航员肌肉去恢复，后来逐渐应用到了健身领域。然后包括你像我们国家七八十年代也开始应用到这个技术了，就是最早应用的是像美国跟前苏联他们的运动队，他们通过这个 EMS 技术他培养出了一大批的世界冠军跟那个奥运记录。所以他我当时觉得那原来这个东西它是真的，所以后来说那我能不能试着去做一下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黑科技其实就是我们刚才 提到的这个互动问题 EMS 的 简称。那这样的一个这个 EMS 其实它是肌肉神经电刺激的一个简称。那这样的一个肌肉神经电刺激的项目运用到健身当中，你刚才提到了最早是这个 NASA， 也就是美国宇航局， 对， 它最早用于恢复这个航天员回到地面上肌肉萎缩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只针对比如说有增肌需求的人，希望自己变得更强壮的这些朋友吗？还是说它的这个整个的市场还是比较广泛的？ 它的市场还是比较广泛的，因为它除了增肌效果很好之外，它减脂效果也很好。其实大家所说的减脂啊，其实就非常简单，就比如说我今天吃了100卡路里的热量，我消耗了200卡路里的热量，那么这样我就消耗了100卡路里的热量，这就是减脂。那么减脂就是只要你消耗的热量越多，你的减脂效果就越好。那 EMS 技术的话，因为你刺激到你的肌肉的神经就会比较多，那么相对而言，你要消耗的热量就比传统训练要更大的，因为你会刺激到很多深层肌肉。 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其实肌肉和我们的脂肪相比，肌肉越多它整个的基础代谢率也就越高，它每天消耗也就越多。 对的。 所以说肌肉相应增加了，我们每天吃的这个饭吃的热量还是一样，相对来说长时间的坚持下去，我们整个的体重也会下降。 对。 好。其实这样的一个黑科技，刚才听了这个天宇说，他一开始从不相信到自己体验过之后，查了各种学术论文之后，发现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到自己去创业研究开发了这样的一个新项目。那这样的一个新项目现在也已经落地了。我知道这个我们的媒体观察员小麦其实之前也是去体验过，你作为一个普通的用户，可能没有像天宇这样做过系统的研究哈，纯感性的跟我们聊一聊你自己的自我感受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像天宇说的那样带上去20分钟真的跟我们健身房跑了两个小时一样。 对，那个其实我自己还真的是去天宇这边体验过这个项目。我们当时体验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特别有意思，就是首先你会觉得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很有仪式感，因为你进了这个健身房之后，它跟其他的健身房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的那种大型的器械，它会让你先沐浴更衣，然后穿上这种他们专门的这个健身服，他们这健身服上面是连着电线的，然后还有这个就是黑色的衣服，你穿上之后就有点像那个一个星球大战里面的黑武士，然后感觉自己武装到牙齿。而且它还有一点呢特别有意思，在于你在传统健身房健身的时候，他会让你说，比如教练会说，我们做这个动作，大家体会一下，我们这一块肌肉在发力，然后你要自己去想象体会。 什么二头在用力啊， 三头在用力。但是这个呢，教练就不会这么说了，说啊，我们做这个动作呢，要刺激到这里了，然后你看是不是感受到了？因为他就是衣服穿在你身上之后，它真的会通电电你的，然后电你那一块，就肌肉真的能感受到这个刺激，就不用你去想象了，它想练你哪儿它就电你哪儿。然后这个我感觉好神奇。然后第三个感觉呢，其实也像天宇说的，就是第二天真的会感觉到肌肉非常的酸痛，就是你能够起到那个锻炼的效果，你觉得不知道是不是锻炼，反正至少我那个地方疼了，是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好，这是小麦纯个人的这种感性的感受哈。那从你的这个整个描述，我们发现它和普通的这种健身房是有区别的。首先它没有这些设备，比如说跑步机啊，甚至我们说的这种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它都没有。 其实哑铃杠铃这些小器械还是有的，因为有的动作的时候是会要用到，但是就没有那种大型的器械，而且它其实是比普通的健身房多了一套设备，就是一个连着一个这种中控的操作台的这么一套衣服，你要穿上这个衣服来训练。 也就是说大型的设备是没有的，更多的是一些小器械，帮助你在这个电刺激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效果更好，更加明显的感受到某一块肌肉。 对，就是让你那个事半功倍的这种感觉。 听那么一描述，我觉得不太像一个健身房，像一个这个有点医院的治疗室的感觉。 对， 好，那也想问问孙总，这个孙伟萌哈，那你最初作为这个行业的这个投资者，作为观察者，你当时看到这样的一个健身黑科技的时候，你是怎么理解的？你是把它作为一个比如说我们大健康的这种健身房的项目去考虑要做投资可以投入，还是说我们投资者会把它当做一个比如说医疗器械，甚至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下一步扩展到比如说像医院有一些病人长期卧床的康复啊，是从哪个方面考虑它有投资价值？ 对，我觉得这个它的这个产品其实是兼具多方面的这个商业价值的。首先从医疗领域方面来说，其实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医院的一些患者康复治疗，包括可能像一些比方说运动员他的一些这个康复训练，我们可以用到这种器械。那同时呢，在消费领域，因为现在健身大家都很希望变成健身达人嘛，那在消费领域，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消费升级的一个产品。那针对健身房现有的，它很多可能需要这种传统的大型器械呀，包括它空间场地和招募会员的这种难度，那应用 EMS 这种设备的话，其实是可以帮助现有的健身房更加提高它的吸纳会员的这个品牌号召力，然后同时呢也可以能够使会员健身达到更好的效果，就事半功倍，因为它训练20分钟就能够达到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这种训练效果。 也就是说，其实作为投资人，你会从两个方面考验这样的一个创业的项目。 对， 它有两个方面的价值，一个是我们大众在健身或者说我们维持健康生活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还有就是它也可以用于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医疗康复的领域。 对的，对的。 那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没有体验过，就会有一个担心。刚才小麦说了，是穿上衣服还要通上电。天宇也说，这个肌肉的比如说某一个部位的这种刺激感觉会非常明显，那会不会就是由于通了电，这个我们就是说这个有点漏电，给我电的这个感觉，然后第二天我会有酸疼，我练的时候也会比较明显，它到底安不安全，有没有辐射呢？ 这个其实我之前也会很，因为做投资人嘛，这个肯定是会要调查的。这个设备呢，因为经过研究，包括仔细的分析，是它是安全的。因为最早呢，它是俄罗斯宇航局跟 NASA 共同研发，是用来帮助这个航天飞行员在长期失重的状况下就进行肌肉萎缩的这种修复。那后来呢，被应用到像德甲呀，包括高尔夫、短跑这些专业运动员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其实比较出名的，我们也知道像一些运动员博尔特，包括泰格伍兹，他们都用过这个EMS 这种训练方法，所以它是很安全的。那现在其实在中国包括亚洲很多地方，我们已经现在看到就 EMS 作为一种健康的健身方式已经被应用到大部分的这个消费群体当中。那像您刚才提到，就是为什么它会有电刺激，会不会有对人体造成， 会不会有辐射呀？ 对，其实这个设备呢，就是它是一个像马甲呀，包括短裤的这种设备，你穿上它之后呢，它会通过设备向人体传达这种微电流信号。那微电流信号它的赫兹频率在40赫兹到2500赫兹范围内，其实是属于低频的。然后而且是只能作用到肌肉层，就它不会作用到在深层的结构组织当中，所以人体将这些电流信号呢可以识别为这种人体生物信号，那它刺激肌肉收缩就不会引发这个身体的排斥。就举个例子，咱们比方说我们平时拿哑铃锻炼肌肉的时候，那可能一秒钟肌肉可以最多舒张一次，但我们用 EMS 这种低频的话，它可以刺激肌肉，让肌肉收缩4000次。就是所以它根据这个调节的强度不同，那你可能第二天比方说训练20分钟之后会觉得肌肉酸痛，但这种肌肉酸痛其实是正常的。我们平时爬山，你比方说你一周不锻炼，突然出去骑个车或者爬个山，你都会觉得感觉肌肉酸痛，那其实是肌肉分泌这个肌肉乳酸，乳酸堆积带来的。所以20分钟的效果跟你可能长时间一小时两小时这种有氧运动效果是一样的。那我们觉得这种又健康然后又安全，同时它的效果更明显，有更专业的这个就是体验感的，我觉得这种技术还是可以值得推广。 也就是说其实相对来说安全性是我们就是投资者已经替大家考验过，而且是经过这个很多年，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特别新的一个项目了。刚才我们也提到，像这个最早它是用于像美国宇航局他们的这种航天员回来恢复肌肉，甚至很多我们说这种知名的体育运动员他们也使用过这样的技术哈。那我们今天的互动题目再跟大伙儿重复一下，因为我看了一下基本上还没有朋友回答正确。我们今天的互动题目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健身黑科技 EMS 技术最初是应用于哪儿呢？其实刚才答案我不停的在重复，是应用于什么宇航员的恢复训练呢？其实您只要说出这个什么宇航员就行了，是哪一个 是某国家的这个宇航局这个宇航员的恢复训练，只要您再回答出来，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品哈。我们继续来聊到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刚才说了它不是一个特别特别新，而且在国外一些知名的运动员甚至已经使用过，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了。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这样的一个设备在国外已经是有很多了，是这样吗？ 是的，其实这种技术呢已经有十几年的这个历史发展了。我们在国外其实也能看到很多品牌，你比方说像米哈它算是老大哥了，那还有韩国的有 EMS Suit， 以及德国的Vision Body， 还有一些奥地利的 X Body。 那从底层技术来说呢，其实这些品牌大多用的技术都相同，都是电刺激肌肉技术。但是在具体的呈现上面来讲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我们像说就是老牌的这个 Miha 和 Xbody， 它因为在欧洲最早应用起步很早，所以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很高，他们有一些很知名的这种这个连锁的健身房都在用他们。那还有比方说一些可能在一些酒店啊，包括说针对西端的消费者，他们也有在售卖。那 Miha 跟 Xbody 这种设备，它其实因为是一个大型的设备，就因为它早期嘛，研发时候不是那么充沛，所以它是需要在外部接交流电源的，所以设备跟人之间呢，它中间需要一个导线，相对比较束缚，所以人呢，它的活动范围有限，就只能在一个距离相对近的一个瑜伽垫，或者是只能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深蹲的基础动作。 也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做动作的同时，背后是连着线的。 对对对对，就是你可以看像那种外太空有人在操控你的那种，对，它是有一个那个导线的， 有点像提线木偶的感觉。 对对对的对的。但是现在有一些新的技术，就比方说像天宇他们的那个 Wim Fitness， 就已经他们的产品因为是基于新的体验的需求，已经做了很大的技术升级。那这种设备它就会比较轻便，那它去除了这种导线的束缚，就没有导线，然后用 iPad 控制，它内设的是那种锂电池，所以就是你可以没有就是没有任何的负重啊，包括说用线的这种牵连，你就可以做任何一些可以在室内做的运动。而且它训练前还不需要喷水，所以从体验的角度来讲呢，是非常有效果的， 体验感稍更好一些哈。 对的对的。 也想问问天宇，其实刚才通过这个伟蒙的这个描述，这样的一个技术在国外已经有非常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甚至他们的这个运营可能也已经非常成熟了，当时为什么非要想到自己重新去啃这根骨头，自己去研发这样的一个设备或者这样的一个技术，为什么不从国外直接引进，这样可能是不是更省事儿一些呢？ 首先我当时觉得如果引进的话，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引进了，我们再去引进的话已经就是走在别人后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当时觉得现在市面上的那些设备啊，它普遍价值太高了，一台都要20万以上，我对于一个普通创业者而言，我觉得这价格太高了。然后另外第三点是因为我自己是工科生出身嘛，我当时觉得诶，这个可能没有那么难，我觉得我们是有挑战的机会的。然后刚好机缘巧合下之后跟我们研发团队聚到一起，然后发现这个东西我们完全可以做，而且我们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技术的门槛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深，它只是有一些比如说尖端的这种设备啊、仪器啊，甚至有一些理念融入到了其中。 对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设备上的一些技术上的参数什么的，它其实没有那么难，但是一些细节上的东西，比如说因为它的那个，因为它是要输出电脉冲的嘛，你电脉冲的那个波形的那个讲究啊，或者说你调脉拼调脉宽这种细节，这些会有不一样，但是从底层技术来说都很简单，只是说你可能你技术好的话，你穿在身上你会更加舒服一点，你会觉得说哇，突然有电我一下就会很难受，那技术好的话你就穿上说那个电会慢慢的刺激你。 好，刘海平这个朋友说这玩意儿挺神奇的，是能买回家的一种器具吗？那这样的一个设备比如说现在它是可以，比如说我们自己如果真的感兴趣有需求的话，自己买一套吗？还是说必须要去像这种健身房？ 其实现在我自己有看啊，我看现在什么 一些电商网站上已经有一些 C 端的产品了，但实际上现在 C 端产品它技术还是不是特别成熟，用户自己去训练的话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效果。你因为你这个东西只能让你肌肉自主收缩，你还要配上离心收缩才能有更好的训练效果。所以我们建议说，你配上这个设备之后，你跟着教练一起去训练，做一些离心收缩的动作，跟着专业指导，你效果会更好。因为你还要调脉频、调脉宽一些细节技术参数上的调整。 嗯，对，因为我也觉得是这样，就像我们去健身的时候会选择这个私教更给你一些更专业的指导。那像虽然这个设备 OK， 我们的原理是对肌肉进行刺激，但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同时配合一些这种专门的课程，可能跟以往的传统健身不一样的课程，我们专门的训练到哪些肌肉，然后针对这种电刺激的这个效果有更好的这种健身的疗效吗？ 对的对的，其实它这个是需要一些视频的指导的。因为现在如果你只是买了一个腰带哦，说我带上这个能有六块腹肌，那你带到身上，那你做一天也没有什么效果的。 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设备就相当于其实跟我们买了一个跑步机一样。其实跑步机大家都能买， 对， 但是买回家之后我在上面跑的姿势对不对，我到底怎么跑，每次跑多久，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售后的一系列。这也是作为比如说我们投资的一个产品，我们不能够只看前端的这种销售，我们后期的这种维护甚至用户的体验，这个可能才是我们留住客户甚至下一步进一步发展我们能够看到的。 对，它应该是打造一整套的这个服务，就是围绕着这个产品，我们后续有一整套的服务，不光是这个产品的售后了，还有我们专门的这个课程，它其实是一个打包的产品。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我们自己去做产品的时候，我们会用 iPad 上面内置很多视频，就一些就比如你做深蹲的时候会有教练的视频让你看，哦，我从这个角度那个角度这个深蹲是怎么去做的，那么有视频参考的话，你动作能做得更加标准一点。 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健身黑科技穿在身上的健身房这样的一个 EMS 技术。如果我们穿戴上它呢，据说这个15分钟就可以有两个小时我们日常在健身房的这个锻炼效果哈。那这样的一个神奇的技术到底在市场上反应怎么样，现在又在健身这样的一个领域新陈代谢这个优胜劣汰非常快的一个健康行业，它会不会接受更大的这种挑战呢？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和大伙儿来聊一聊健身黑科技穿在身上的健身房。那大家也不要忘了回答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也就是 EMS 技术肌肉神经电刺激技术最早是应用在哪儿呢？我们不停的给大伙儿提示哈，是最早是运用于某一个国家宇航员从太空回来肌肉萎缩这样的一个症状，到底是哪个国家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问题答案发送过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忠。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寻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阴，西部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天气，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北京阴，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明天白天云量较多，扩散条件不利，大家应该减少户外活动时间。明天夜间可能会出现小雪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把健身房穿在身上，随时随地可以健身，通过可穿戴设备刺激肌肉，让懒人也能拥有一身肌肉。可穿戴设备风起云涌，黑科技概念层出不穷，如何才能避免雾里看花，做出正确的投资选择？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到步长家族办公室投资经理孙伟萌， WEM Fitness 创始人吕天宇，与您聊一聊健身黑科技穿在身上的健身房。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步长家族办公室投资经理孙伟萌，以及 WEM Fitness 创始人吕天宇，还有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邹小麦三位做客直播间，跟大伙一起聊一聊健身黑科技穿在身上的健身房。那今天的互动题目也是为大伙准备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题目哈。那如果您回答正确的话，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价值800元的体验卡。今天的互动题目再给大伙儿重复一遍， EMS 技术，也就是肌肉神经电刺激技术，最初是应用于哪里呢？其实是某一个国家宇航员在回到地球之后用于他们的肌肉恢复，到底是哪个国家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知道的答案发送过来，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今天的这个体验卡。那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样的一个技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它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它作为一个这个投资项目，作为一个创业项目，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关心这样的一个技术它到底如何去盈利，它的盈利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天宇。 哦，我觉得是这样的，创业的时候其实大家最关注的第一个就是成本。我觉得EMS这种健身房呢，它第一个优势就是它成本非常的低。因为你想，你用一个传统健身房，因为你要放很多大型的器械， 要有场地， 对，你们一个3-400平米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健身房。但你用EMS设备的话，因为你只要用主要以EMS设备为主，再服务一些小型的器械，一些小哑铃什么的，其实你都并不要很大的场地。你看现在EMS主题健身房大概都只有80-100平米左右，它非常小，所以场地成本就非常低。另外呢，因为你只要你 只需要小型器械，你也不用说需要龙门架、史密斯机这样的大型器械，你器械成本也降下来，所以它的启动成本会非常的低啊。 嗯，它的这个 启动入门的门槛低， 对， 门槛低， 对 对, 对。 那它日后的，比如说它的盈利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是比如说像普通的健身房一样办会员卡，我们比如说先招募一批会员过来，我们办年卡、月卡，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盈利的模式？ 是这样的，现在的 EMS 主题健身房它其实还是偏私教工作室一点。像我之前我也是有自己的私教嘛，但是我当时就感觉会有一些几个问题啊。 嗯。 就传统健身房第一个呢是私教的客户体验不太好。因为你想我是一个私教会员，我在这儿花了更多的钱，可是对我而言我要跟很多人去共用一块训练场地，我的体验并没有那么好。那么你用 EMS 健身房的话，因为这样是纯一对一，在这样小小的空间里面只有你跟教练两个人，而且你会觉得很干净很卫生，你的服务也会非常好，这样的话你相对而言服务会更好一点，这第一个。第二的话，相对而言你像健身房它最热门的时段是什么呢？就大家下班的时候，晚上七点到九点是最热门的时候，但是一堂私教课有多长时间呢？一般是一个小时， 对， 一个小时以上。 嗯， 所以一般来说你在高峰期你最多排两个私教课，可是因为 EMS 这种技术它的训练时间非常短，只要20分钟，甚至你哪怕长点也就半个小时，所以按照 EMS 技术的话，你只要在高峰时期你最多可以能排4节课，这样的话你相对而言你的排课量就上来了，另外你启动成本低了。传统私教健身工作室的话，可能你要30-40个客户你才能够拿回你的成本，让你不赔不赚，但是 EMS 工作室因为你成本足够低，你一个健身按我们这个健身房而言，你只要6个客户，你已经把成本给回来了，因为你成本足够低啊。 嗯，好，那也问问这个伟蒙，作为投资人，其实我们考察很多的这种健身项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了，它其实在健康领域算是门槛比较低、新陈代谢比较快、优胜劣汰更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哈。那作为投资人考察这样的一个健身项目，可能更多的会从哪些维度？是不是对于它的比如说考察周期和相对其他的这种健康领域来说会更短一些？ 嗯，是的，其实我们如果从投资角度来看这个创业项目的话呢，我们可能会从它商业模式定位来讲，比方说它针对客户它是 2B 的模式还是 2C 的模式。 嗯， 那这个产品其实比较特殊，它既可以 2B 又可以 2C。 那 2B 的话，其实像天宇刚才有讲到，他们可能会针对一些私教健身房或者一些小型的健身工作室，那相当于说他们进行设备的输出，给这些健身房提供设备，那其实这是 2B 的模式。 嗯， 那 2C 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说看到会直接他们比方说设备卖给从互联网上或者一些线下的体验店直接卖给消费者，那这个是 2C 的模式。那我们考察的话可能就是看这个产品它首先技术上面有没有技术壁垒，也就是说它技术门槛是不是被易模仿，包括它有没有一些国家的技术专利。 嗯， 另外的话我们会考察像它技术的这个时效性和安全性，对消费者来讲它不会说我体验过后会有一些疾病啊，包括一些投诉来做就是做反馈。那第三个我们会看它这个就是产品的规模化和这个可复制性。 嗯， 也就是说我在北京比方说我投入一家店有了效果之后，那我可能一家店采购我的设备比方说是10台或者10个这个装备。 嗯， 那同样的北京有这么多家健身房，我可以快速的进行复制。 嗯， 那全国各地也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复制，所以这种商业模式一旦落地形成有效的方式之后，它可以快速的遍地开花，那形成一个就是强有力的品牌共识，那这个市场其实就会被牢牢的抓住。那其实因为现在 EMS 因为在欧洲已经有很好的这个商业典范了，你像 Ice Body 它已经都有上市了，然后 Miha 也都有上百家的这个体验店，所以如果说在中国有这类的产品的发展的话，新兴出来的话，我相信会有一个比较突出的这种代表的创业项目会脱颖而出。 嗯，也就是这样的设备既可以卖给这种企业，就是现成的这种健身房， 对， 同样也可以卖给个人的客户去体验。 对的， 他无论是买回去自己使用，或者是比如说可以去像天宇这样的这个健身房里面、私教工作室里面，然后去使用。那也想问问，现在我们都说这种其实健身不再是我们原来说的在大的健身房当中只是买这些设备的使用权，很多朋友都会去买这种健身的私教课，他就是享受的其实是一个后续的服务，甚至他需要享受到的是我通过我时间金钱的这种付出我要看到效果。那这样的一个这个 Wim Fitness 的这样的一个健身项目，也想问问我们到底比如说后续的服务有哪些能够提供给消费者的，只有这个设备的使用吗？ 哦，我们提供给消费者的不仅只是设备的使用，我们还会提供我们一整套训练体系的输出。因为我们自己会研发我们相关的课程，因为 EMS 训练它跟传统训练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这边也会输出我们的课程体系，然后帮助用户，你可以更高效的增肌，更高效的减脂。包括我们现在在做设备这块的话，我们还会说，我们会采集用户的数据，给你提供一套很完整的健康报告方案。因为你想，其实很多人吧，大家在健身的时候其实是一头雾水的。我该怎么吃？然后我今天该练什么？我应该怎么样去达到我的目标？但是一头雾水的。然后我在运动的时候，我怎么去控制我的心率？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的。那我们会根据你身体的数据去给你做一份非常专业的健康报告，那么会去指导你的日常饮食，指导你的训练。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的健身会更加专业，更加科学一点。 对，他刚才说到这一套比较吸引我的，就是一个它是个性化定制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需要根据我个人的数据来做。然后另一个呢，就是精准化，因为它是要我不同的，我的心率是怎样的，我到了哪一个心率的区间，可能这个是达到了最好的效果。就是如果咱们现在能做到这个吗？ 哦，我们现在二代产品已经可以做到一部分了，但是说我们现在技术是不是不断在发展的，我们三代设备应该可以都做到了。 现在不断的在这个技术的更迭和发展啊。 对。 那也想问问这个孙伟萌，作为投资人，对于这样的一个技术，它不断的这种升级，甚至是这种改造，是不是也是投资人非常看重的一个后期或者说潜力的这种发展呢？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从这种产品来讲，我们可以理解它是一种科技产品。那对于科技产品，其实你需要至少40%到50%的费用来用作研发，只有这样子你才能不断的进行迭代升级，然后以至于说其他的竞争者copy 啊，或者是抄袭你的这个模式，这样的话你才能在市场上独领鳌头。 只能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对的， 才能做到这样哈。那这个小麦作为一个媒体人，我知道其实你也是非常注重于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你体验过普通的这种我们说这种社区的健身房，传统健身房，也体验过私教工作室，然后呢也去我们的这个 EMS 这种新型的穿戴的健身房去体验过。你跟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对于这些不同的健身房，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你觉得可能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新兴的健身项目，对你这样的一个普通消费者来说，可能会存在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门槛，或者会不会这个价格你会觉得哎呦我可能不太能接受，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顾虑？ 是这样的，就是这些这个不同的健身方式其实我都有体验过。那像我呢，我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体重150多斤的身高1.7米，体重150多斤的这个中年妇女形象的人。然后呢，在当时的时候，我是不会想选择去那种公众的健身房去健身的，我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我也不专业，然后我也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健身，那我肯定要选择这种私密性更好的，比如说私教工作室啊，或者是像这种那个高科技的这种健身房。就是我首先很注重私密性，这是我选择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然后另一个呢，因为我自己有工作，然后同时又是已经是为人母，所以就是平时时间非常忙，所以我选择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能够有效而且节约时间，就是能够花更少的时间完成更好的效果。那这也是我选择的一个标准。那但是说实话呢，我去体验咱们这个穿戴的时候，它很吸引我的一点就是说 OK 你花20分钟你就可以达到2个小时的健身效果，但我真的去穿戴衣服的时候呢，会发现我要穿上这个衣服，然后练完了可能练只练20分钟，然后我再脱下来这个衣服，整个的它其实花费也是1个小时的时间，可能这里这个在这个穿戴设备上的繁琐呢，就要跟咱们普通的私教工作室啊，或者是普通的去健身房的时间花费的也差不多。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倒没有特别的那个突出的这种优点。然后另一个呢是在于练的时候还是有，就我去体验的时候还是有线拴着的，而且确实只能限制在大概瑜伽垫那么大小的一块场地里，感觉不是特别的那种能够施展的开 自由。 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因为我也经过了这种包括公众健身房包括私教工作室，然后这种特别刻苦的，然后每天这种撸铁啊，然后大 大 运动量， 对大运动量的这种消耗，然后我觉得，哎，我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但是现在呢，有人告诉我说，你不用这么吃苦，然后你其实只要很轻轻松松的，然后你就那个穿上衣服，大概20分钟你就能达到他们那种哼哧哼哧练2个小时的效果。然后我心里就超级不平衡，知道吗？然后我觉得，这不跟玩游戏开外挂似的吗？ 为什么我付出了这么多？ 对，然后他们只要有这样的少的付出，就可以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吗？所以我想，这个东西一定要很贵才行。就是这样的话，我心理上才能平衡一些。 这是其实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他会有这些方面的这个考虑啊。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是这个时间成本，这可能是我觉得这个小麦体验过之后没有达到他痛点的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当时说了，体验的还是带线的，也就是说是不是更多的是一代设备？ 对的对的。 嗯，现在我们如果再去体验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这种带线的吗？还是说我们大家所有都已经更新的升级了？ 我们产品已经研发完毕了，我们新的产品已经纯无线了。然后呢，以前的衣服呢，因为你要去能保证电脉冲的效果，你要去喷水，所以比较繁琐。那现在新的衣服呢，就像那种紧身衣一样，你直接穿就行了，你也不用去喷水，然后也不用去像之前那个衣服也有很多繁琐的细节要去弄。那现在来说，就时间成本真的可以降下来了。 嗯，好，这个痛点的问题解决掉了哈。其实你刚才说这个衣服就跟我们的紧身衣一样，我也想问问，比如说这样的一个衣服，你们后期的这种清洗维护，因为毕竟是跟我们身体直接接触的， 而且它是一次性的吗？还是？ 你像我们新的产品那种紧身衣，我们首先会请干洗的给它去干洗，洗完之后我们会有自己的消毒柜，把它放到消毒柜里面去消毒。然后因为这种我们现在有个健身房是自己的健身房嘛，那我们购物每人都有自己固定的专属的一套衣服，所以的话，那你只是说你可以拿回家自己洗，也可以放在我们这边，我们帮你去清洗。 就是如果你是会员的话，你就有他的专属的设备了。 对， 那是如果我要去，比如说成为这样享受这样的一个服务，我首先必须要成为会员，那我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衣服，那这个设备硬件的钱是比如说我来出，还是说我只要买比如说一个疗程的这种课程，我就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硬件设备，同时可以享受到比如说我们后期这种整体的训练计划，甚至餐饮饮食的指导？ 在我现在做的健身房而言，因为自己的成本是可控的嘛，所以我们这边会员只要去买那个私教课程就行了，其他的都是由我们这边来负责的。因为我觉得说，就是现在私教工作室也处于一个升级的阶段，我们觉得服务特别重要。只要因为现在我觉得私教工作室大家都会说啊，因为我认识很多教练都会说啊，私教工作室开一家死一家。但是其实上你从行业的数据来看，私教工作室这个细分里面它是在高速增长的。 嗯， 这为什么开一家死一家？是因为开的数量太多了，它比行业增长速度还要快。还有一个就是说，大部分的健身工作室它服务没有做好，所以我觉得说我如果自己在做自己的健身房，我一定要在服务上面去花更多的心思啊。 嗯，好。那听完天宇这样的一个描述，也想问问这个伟萌，作为投资人，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它更注重的是客户的这种售后体验，但同时会不会给自己本身创造了很多，比如说创业的难度？像刚才天宇提到的，我们每一个人买了这个课程之后，会有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这种硬件设备，首先这是成本，我们需要考虑。再一个，如果我们的会员不断的增多，那我们的这个场地是不是需要扩大？像这样的所有的衣服都在店内的话，其实也是比如说我们的后期的维护保养甚至清洗都是成本。 嗯，对，我觉得这个应该从就是整体的一套解决方案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解决方案的话呢，它相当于说提供设备之外，还有一些配套的指导训练，包括后期的营养跟踪，那这些成为一套方案之后，可能才会给会员包括健身这些人员能够带来更好的体验。我觉得现在因为消费升级嘛，大家特别注重这种高品质的体验需求，所以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天宇的这一套就是商业逻辑其实是可以走得通的。但涉及到说成本问题，我想他现在能这样做的话，也是考虑说将来希望能够把他的现有的这个私教健身房作为一个标杆，那以他为此蓝本，可以进行快速的推广复制到其他的健身房之后，他可以就作为那种像体验店的这种盈利模式进行输出。就我可能就不是说我再去开店然后提供设备，那我可能把整套的这个相当于软包的这个服务方式提供给其他的 健身房，那这样子的话成本就可控了，因为其他健身房只需要可能比方说租赁也好，或者是购买部分的它的设备，那其他服务由其他健身房来去加以提供，那他们可能中间的这个收费只是收取这个设备和解决方案的这个分成，那这样子的模式呢其实对于它成本来说是大大节约的。 嗯，好，那问问天宇，刚才这个伟萌给你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思路哈，和你现在比如说企业创业发展的这个思路是一样的呢，还是说你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其实伟萌的思路跟我们的思路差不多，只不过就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现在是有自己的健身房，但是对我们公司而言，我们其实就像一家智能硬件公司，我们主要是生产我们的产品，我们会向健身房或者五星酒店或者康复中心去销售我们的产品，我们也会给你销售一整套我们的解决方案，你可以采用我的解决方案，也可以采用自己的解决方案，但对我们而言，我们最本质上我们是一家硬件厂商。 嗯，好，那还是其实是以这个设备本身的技术作为一个卖点哈。 对的对的、 那也想问问，像刚才你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健身房，大概你现在开的实体健身房是80到100平米左右。 对的对的。 那这样的一个健身房的面积，大概如果比如说有朋友想要加盟想要引进的话，他大概能够比如说服务多少这样的会员？ 其实我们是这样算的啊，你像传统健身房的话，因为我一节课的时间比较长一点，那么相对上他可能服务的客户就相对少一点，因为你在这样的小的一个面积下，那因为 EMS 这种健身的话，因为你后来效率提升上来的话，我一次健身顶多半小时，也就相对而言来说，我在这样小小的一平米里，我一天我哪怕营运十个小时，那其实我是可以接待最多饱和能接到二十个客户的。 嗯，好，那也就是说相当于其实是时间成本节约了，也就是我们的像饭店这个翻台速度一样，翻台速度变快了。 对对， 有效时间内可以接待更多的客户，尤其是在我们说健身的这种晚上下班之后的黄金时间段。 对的对的， 这个时候可以服务更多的客户，同样这样的一个短时间内其实是节约了成本的。 对， 嗯，好，那这样的一个新的这种技术，也想问问像小麦啊或者是伟萌这样在投资行业或者在媒体行业可能见得更多，我们在北京的市面上有没有见过比如说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出现，那对于像天宇这样的 Win Fitness 会不会形成这种竞争？ 对，我其实刚才听到天宇说自己其实是一家以这个智能技术为主的一个智能硬件的公司，但我也在想，因为他最开始的时候说到他感觉他作为一个工科生发现诶有了这种技术他觉得门槛不是特别的高，所以你如果是一个硬件技术公司，那你觉得自己因为你是需要有技术壁垒的， 对的 那你又同时又觉得这种设备的技术门槛不是特别的高，那你自己的这种领先的这种优势或者自信来自哪里呢？对呀、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它的技术难度没有那么高，相对而言没有那么高，但是它还是有一定技术壁垒的。我们在从事这个领域之后呢，我们就在这个领域里面进行了深耕，所以我们在之前的成果上又进行了新一步的创新，所以我们公司现在已经拿到了三项专利，一个外观专利，一个新发明专利，还有一个发明专利，我们总共有三项专利了。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整个软硬件上面都进行升级，所以哪怕是他们想要超我们，也没有那么快，至少得一两年时间吧。 嗯，那个时候可能就新一代的设备他们就已经推出来了， 对对对， 所以说旧设备你们超去吧，我们已经有新设备了。 对， 对的。 好啊，那我们也作为普通的这种消费者，我也想帮大伙儿问几个问题。首先呢，这样的一个健身技术，今天听了你的描绘，我首先感觉是挺美好的一件事儿哈。但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费用成本大概是多少？我需要训练多久才能够见到这种效果？因为我们知道健身这事儿吧，不是说一次两次就可以见到效果的，它需要持续，需要长年累月，甚至有些朋友一旦开始健身就再也停不下来的这种才行。那也想问问，这样的一个技术，比如说它持续的时间大概多久才能够见到初步的效果？再一个就是费用的问题。 我首先说效果这块啊，效果这块首先要分人群。 嗯， 第一个是你有运动基础的，有运动基础的话，这样的话你一开始动作做的就是对的，那么这样的话你的效果会非常的快，大概到3到4个月就会有很好的效果。 嗯， 还有一个是没有运动基础的，那这个时候你都要重新开始去学，哪怕非常简单的动作，你都要重新开始去学，那这样可能要慢的，可能要半年的时间。 嗯， 你像我哥哥在我那边练，他是那种就是没有那种运动基础的，可是但是他因为意志力特别强，他半年时间也是体脂从27%降到了16%，他算比较厉害。然后费用的话，我觉得说 EMS 健身它跟传统私教工作室价格还是持平的，像我们这边它也就是500到600。 是一节课，也就是一次体验 的，一节课，对的， 大概20分钟左右。那这个刚才你提到了这个效果，不管是3到4个月也好，或者是半年也好，这个是需要我天天去，还是说我一周保持多大的这个频次就可以？ 其实 EM 这个技术它跟其他技术不一样，因为它的电脉冲刺激对肌肉的强度特别大，所以一周最多去两次。那如果是要减脂，去3次就可以了。所以你不用像传统健身房一样，一周去4到5次，对于普通人而言，2到3次就足够了。 嗯， 对，我还有一个担心，因为咱们是通过这个电脉冲对这个肌肉的刺激，它还是一个被动的这种刺激，那可能会练出 OK 肌肉膨大，然后就长得很，就肌肉的线条很好看，但是它真的能够起到那种增加力量啊，然后增加这个运动能力的效果吗？ 它确实能够起到的。然后主要是我当时也是查了一篇论文啊，是那个1997年福建体校大概做了这样一个论文，他当时是做举重运动员嘛，举重运动员他们做的是说。我在你左腿上面用 EMS， 右腿上面不用 EMS， 然后过一个月之后做一个数据比对。那他们后来发现一个月之后呢，就是使用 EMS 那条腿的，它的那个力量增加了10%。 哦，力量也会有改变，不光是这个肌肉的这种我们说维度 对 有变化。 嗯 嗯，那其实我觉得在我麦这个问题也是解答了其实我的一个困惑，就是如果不是用于比如说健身的爱好者，如果是康复治疗这样的一个领域，可能大家更关心的不是说我的肌肉长了多少，我更关心的是它能够帮我们比如说肌肉恢复到以前我萎缩之前的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对于比如说这种康复医疗的这样的一个用途，那这样的设备它的使用周期，或者说现在有没有针对这类人群比如说自己独特的这种比如说脉冲的强度啊，或者是这种维度？ 这个已经有了。其实康复领域应用的要比健身领域还要再早一点，它是逐渐从运动领域慢慢专业运动领域慢慢扩大到康复领域，然后逐渐再影响到健身领域的。其实康复领域所有的康复师大概都用过 EMS 设备，他们都是已经很早就有了。 嗯，那现在我想问问像你的这个创业的公司有针对就是康复人群他们自己独特设定的这种比如说程序也好，或者说整个的训练课程也好？ 有，因为我一开始我发现啊，就是我身边好多人都有体态问题，就比如说像我是乌龟脖，我脖子会向前倾，对吧？小时候就听课太认真了，还有的是肩膀一个高一个低，骨盆前倾，大家都有各种各样体态问题，而且这个体态问题，可能你在小的时候，像我这个年龄可能还没有什么，到你30-40岁之后，慢慢会影响睡眠，慢慢会影响很多东西，那这个东西你去医院是没法去治疗的。 嗯， 然后哪怕说医生给你做了手术，做了手术之后，因为你的习惯是错的，你的肌肉记忆是错的，你还会重新复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要首先做个体态评估，然后康复师会给你一个健身的建议，然后教练再引导你去做康复性训练。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国内健身很欠缺的一块，所以我已经在我的公司里引入这一块了。我的会员都会先做个康复评估，然后再去有教练引导他们去做训练。 更多的把健康的这个概念融入到健身当中了。 对的对的。 好，节目时间非常有限了，我们抓紧时间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价值800块钱的这个体验卡吧。我们首先选择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吧，丁一凡这个朋友，他说是 NASA 宇航员训练，就是美国宇航局宇航员的康复训练，送给丁一凡这个朋友。还有一位是浩浩，他也说的是培训 NASA 宇航员的，送给这两位朋友。像宁香啊还有佛少一炷香这朋友都回答的是前苏联的这个宇航员，应该是错误的答案。我们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最早是用于培训 NASA 宇航员的。好的，那也感谢今天我们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为大伙介绍了这样的一个健身黑科技，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介绍更多和健康有关的这种创业项目。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为大伙介绍一个新的这个和健康有关的创业项目，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投资家。稍后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兵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不是一块石头，也不是一滴眼泪，我只是一只小鸟，在寻找家的方向。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还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